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3，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我是千纯，昨天有听友说，哎，愉悦说你的节目是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哎，我说，嗯，那是我逼小月月说的。这是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只要心情风和日丽，每天都是好日子。有请棉花糖好日子。 开着车子，风和日丽的日子中，满笑声临时，今天开始找个好位置，扣着 今天的起步歌来自棉花糖的好日子。微信公众账号上小杨说，千纯早上好啊，鼻音好像不是那么重了。嗯，确实嘛，身体在康复中哈。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可以来跟我保持互动，同时也可以提前浏览到今天的歌单。李宇春，我唱啦啦啦， 我唱啦啦啦，迷人的冬天呢，窗外飘雪的花，沙发风一直大 浪开满了一万种鲜花，那三个字更换多少的书法，才优雅过维也纳。我唱了 唱啦啦啦，这边来给大家点个名哈，因为有朋友跟我讲说，千纯早上好，静候开播。他发这个字这条微信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啊，他说连续两天加班了，待会儿点一下我的名字哦，我知道我不孤单。他的名字叫瑞唱啊，瑞姿唱响，听到了吗？当然，好多朋友在后台跟我互动，比如说黑山老妖说报道啊啊，鼻音好像确实好了一点，还让我多吃西瓜，吃西瓜有用吗 ？Stephen Lam， 还有张丽娜、王超啊、小杨、建新、特洛伊，承诺，还有我看一眼啊，还有采光洁影，好朋友 Rain 思琪，还有子健涛。崔喵喵跟我说早上好，早上好。公园夜明在七点半就发来签到，还有老爱在七点二十九分，包括还有更早的，哎，有个朋友凌晨六点给我发说皇马3-1，你是不是后来就没睡啊？'Cause it would take a whole lot of medication to realize what we used to have, we don't have it anymore. There's no religion that could save me. No matter how long my knees are on the floor, oh, so even my

来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室友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有人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大家都很熟悉的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微信公众账号上郭威说，今天天气超棒耶，驰骋在四环上，温热的阳光假装我在去度假的路上，真的是上班也开心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就真的非常适合你了，可能是当时这个电影给我印象太深刻，后来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总感觉好像自己在海边正吹着凉凉的海风一样。 快扔了，没怎么了，淡了就是淡了，搁在床上还要不要？不再爱了，是因为感情坏。怎么了？ 都觉得很凉爽很清爽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郑秀文的《快乐不快乐》，送给刚才的郭威哈。然后这边90后叔叔又说，哈哈，刚刚听到一个听友在四环上啊，同样我也是在四环上去上班的路上，今天天气确实很好，可惜没有能带最爱的人一起出去玩一玩。是因为要加班吗？没有关系，如果你身边你心里有这样一个人的话，总会有这样的机会带他一起出去出游的，对不对？因为好天气常常会有的嘛。啊，刚才我还说了好像翻朋友圈啊，会有男性的友人在说最近比赛很多，昨天好像就有三场吧，然后还有同事来告诉我说今儿下午好像还有一场足球赛。刚刚还在劝大家要安排好作息，好好休息哈，然后说可能要等下午一场球，费劲就发来微信说不用等下午，9点就一场。我不懂球，但祝你们看球看得愉快。 请原谅我曾看着你的方式，那一刻我希望你能够发现，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因为只有这样否则不然呢。请原谅我曾拥抱你的方式，刹那间我已忽略你的停止，那下着雨的夜晚是否指引我，它让我在心里默默说着爱你，在这么原谅我曾面对你的方式，无法再被爱吃撑独自坚持，当我拥有的再不是你想要的，只能独自离去否则不然呢。请原谅我曾离开你的方式，现实会让爱变得无法解释，多希望漫漫长路与你同行的，此刻只能独自默默承受爱你在这么爱你而狂野的世界， 这来自好朋友仲佐的《爱你在美丽而狂野的世界》。他最近好像又不停地制作了一些新歌哈，昨天还在问我说我又发新歌了，要不要听一下。我觉得很多的歌手朋友都很喜欢在深夜给你提这样的问题，哎，我又发了一首新歌，哎，我又写了一首新歌，你要不要听一下。所以我觉得爱音乐的人，做音乐的人可能真的是永远不会老的，尤其是这种做摇滚的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找到今天的全部歌单。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仲佐的《爱你在美丽而狂野的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心态啊！明明是被放弃，但是还要在歌里面假装好像自己先离开的样子，很有趣的一首歌。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马上进行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站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我是千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有点年头了啊，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是70后的共同记忆吧，哈，孟庭苇，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 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四月星星坠落你眼睛，五月的雨为你下不停，六月天空静静在哭泣，等到七月开始下雪，我知道我这次真的真的伤了你的心。 哎呀，暴露自己年龄。 让你伤心，伤了你的心，给我的心好伤心。怎么让你伤心，伤了你的心，给我的心好伤心。找不到你，我的世界不再美丽。找不到你，我的世界 90后的少年给我发来微信说，很清新。你怎么只能用清新这两个字就概括孟庭苇呢？黑山说，哈哈，他这歌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年还真是买了不少他的 CD。 你确定买的是 CD 而不是磁带吗？很多90后可能都没有听过孟庭苇这个名字啊，但是你们一定会听过类似于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还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歌名啊。在这样一个一首代表作可以唱几十年的乐坛，有这么多代表作的歌手其实真的不是很多了，能传唱至今的更不多，孟庭苇算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孟庭苇的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因为他马上要北京开唱了，很多70后可能会去排队买票吧。继续来听歌，90后会很喜欢的苏醒，一首爱人。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迟迟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转眼便刺入生活下一个柔弱的针，在时光里努力开垦，慢慢长出我们的甜蜜小镇。宇宙都很

my hand and held me close. For once I was alright. I cried and the tears fell from my eyes like a waterfall. And I swear I could feel you in my arms, bu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t all. You were my clarity, I swear. All alone in a daydream. Yeah,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 And you were right here beside me, held down like an angel with no wings. I wanna fly again.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now I'm gonna be up all night. Whoa, it's tearing me up inside.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tossed and turned in the end, with no one to talk to. I searched again and again, but I never found you. I cried and the tears fell from my eyes like a waterfall. And I swear I could feel you in my arms, bu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at all. You were my clarity, I swear. All alone in a daydream. Yeah, there was magic in the air. And you were right here beside me, held down like an angel with no wings. I wanna fly again. I just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And now I'm gonna be up all night. 来回顾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啊，跟听的是 All City featuring Adam Young Up All Night。稍早前是来自 JJ 林俊杰《超越无限》，刚刚入围金曲奖领跑的林俊杰，在歌迷的心目当中真的是行走的 CD 啊，或者说行走的录音室。他的情感总会在他的歌曲当中的一个副歌部分去爆发、宣泄，还有释放。很多的歌，尤其是快歌，都非常的有力量，深深的印刻在我们大家的心目当中。再稍早前一首歌是来自胡林翻唱自张学友的一首《头发乱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期，我就觉得这首歌更适合女生来唱。当然了，张学友也是珠玉在前，胡林的翻唱也让人眼前一亮哈。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传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好了，也要请我们的特别嘉宾师妹。 大家都知道最近阿娇遇上了一件好事情，我们把最美的祝福送给她好吗？做新娘也是她的理想。这是来自点歌机当中的一首 live 版本的《下一站天后》，来自 Trins。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马上九点我们节目继续，不要走开，稍后见。

a big gym production. 2003年，我哋再送翻俾你。 Like this， 好似只歌名《无心睡眠》，我知无心离开我哋嘅。We've been missing you, be thinking of you, everything we do. We've been missing you, we are missing you, be thinking of you, everything we do.忧郁奔向冷的天，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雨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笼着脚底的软垫，酒醉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无心睡眠，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自由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笼住脚底的软垫，酒醉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怀念昨天的你，也是心着前事绝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 Everything that you left in your history, every up and every down in your philosophy, now we show we believe with the EDC and the ADV, cause all we listen to is all the old souls you blessed and gave us during the time you with us, but now you in heaven looking over us, but you know what, no one will ever replace you on the charts in our hearts, how we miss you with a song from the 80s 22G set the tone for us to see Hong Kong's perfect star, too good for earth, oh, we miss you y'all.今天又一天，又年又一年，只有遗留嘅片段，你永远唔会变。举手投足，手心喺我记忆里面，由巴黎变基督，阿飞转转，问上天点解要带佢做终点？46年，突然再由零开始，世上万变，希望你 RIP， 又由蓝天中你系我最远飞鸟。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但着却在怀念昨天的你，也是心着前事。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若是心着前事绝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也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 这是致敬 Leslie 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来自陈冠希新说唱，最终还是没有能等到陈冠希哈。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小鹿儿在。 的力定莫非你的炙热，你的头发变绿了，还没看到你的人就感觉到你的脸像花儿一样绽放，还没牵到我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小鹿儿赛， 来自叶蓓的花儿。其实千纯真的是不是很懂球，但是我是那种可以静静的陪着你，比如说我们吃着下酒菜啊，然后喝着酒啊，喝着扎啤啊，一起来看球的那种人啊。但是这边还是有男性的听友非常执着的要来给我科普啊，他说对很多女性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火箭联盟第一当家球星哈登准 MVP， 但是对面勇士有水花兄弟，不是海尔兄弟也很厉害，没有听懂，但这句话我听懂了。他说今天是 win or go home 的一场，哇，听起来很厉害。虽然不知道应该给谁加油，但是希望所有的男性朋友们今天看球都看得开心，好吗？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45秒广告后见。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从 See You Again 的声名鹊起，一直到他的这个个人专辑以及一首又一首的单曲展现出的灵巧的天赋， Charlie Puth 的才华已经毋庸置疑了哈。我们来听这首 How Long。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I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Hey!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六，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黄子韬全新单曲《误会》25号全球同步发行上线。这次新歌延续了年初发布的单曲《Beggar》的情歌路线，整首歌曲都有一种极强的氛围感，让聆听者仿佛就是来到了一个独立的音乐世界，在立体的音墙下完成一出关于成长与遗憾的内心戏的独特体验，用略微忧伤的曲调抚慰情感中的成长过程。此次单曲封面宛如一幅画，用玫瑰和星云作为主元素，一朵盛开的玫瑰被包裹在浩瀚的宇宙星云里，神秘而又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在《误会》的创作里，黄子韬依旧把自己的 C-pop 理念融入其中。日前，韩红、林俊杰二度合作的新歌《忠于自我》全网上线。该部作品由韩红演唱，林俊杰作曲兼制作，姚若龙作词。与《飞云之下》的温情不同，《忠于自我》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传递出内心赤诚。Twins 成员钟欣桐、阿娇26号在美国洛杉矶出嫁，担任伴娘的阿萨、蔡卓妍飙泪祝福阿娇，姐妹情深让人动容。而婚宴结束之后，阿娇也晒出影片向大家致谢，并且发表宣言，幸福度爆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的东二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此外，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提前浏览到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有这样一个女孩，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绯闻，她是纯靠着自己的歌声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己喜爱的音乐上，她是郭静。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是人了错觉还固执，带着期待重新开始，或痛苦的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请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到是因为拥有能不能都难过。成了 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这是来自郭靖的《该忘的日子》。曾经有同事在听我节目的时候听到郭靖的声音，就立刻问我说，哎，这个女孩是谁？我说是郭靖，她有一把好嗓音。然而在上一张新专辑，就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听到了她在唱功上的继续的刻苦，真的是非常棒，所以把这首《该忘的日子》再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周深。知道周深的几乎都是通过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对不对？他的声音很空灵，文艺气息很浓郁啊，这是他的专属标签。有人说他的嗓音是上天给他独一无二的礼物，可以游刃地游走在童声和女声之间，非常干净而纯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周深的清平调。 愿像一裳花相融，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君与山同闲，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隐于巫山枉断肠。 那是来自周深的清平调。汪峰曾经说过，周深的声音可以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能会变得更美好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咯。 音乐快车道，陪你烤肉还是不掉门，每天每天值得值得。

的爱扑在我像你乱问乱缠，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 他倚着我经呼吸等耳边，高温已产生色相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 汹涌的爱扑着我像你乱问乱缠，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切结甜，假使就勤玩玩会他空想变成烟。话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面，他的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 产生色相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 汹涌的爱扑着我像你乱问乱缠，偏偏知道 爱怎样 无明天。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切忌甜，假使走近玩玩他空心变成烟。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面，他的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切忌甜，假使走近玩玩他空心变成烟。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面，他的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 我觉得昨天晚上看欧冠的应该没有起来，今天早上看火箭的应该也没有在听节目，所以此时此刻路上的川哥比较少。就算唱的不好听，但是唱一个自己的心情嘛，哈。啊，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稍早前的一首歌是 Jennifer Lopez First Love 以及王力宏的《玩偶》。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哦。再来一遍，One more time。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五月31号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心里话过生日啊，我们把他最喜欢的女歌手的歌送给他，来自莫文蔚《恋一世的爱》，提前祝他生日快乐。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我在等你，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期望你能满意。我潜藏动机，恋一世的爱，刻挂铭心，为你愿意等温水池。